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呢报道了不少我们的邻国韩国的消息，那么这里面呢既有对于韩国社会经济现状的一些话题的介绍，同时呢还有不少对于韩国眼下时尚风潮的关注。那相信大家也知道，韩流啊，它不仅是包括韩国的影视剧、流行歌曲，还包括了韩国的服装服饰，都是很受海外民众所关注的。那同样呢，韩流在中国也有不少追捧者，只要上网看一看，就会发现有很多女孩子啊，对于韩国的服装特别的感兴趣，也有很多来自韩国的服装代购。那么有没有人想过把中国的服装服饰带往韩国呢？中国的服装服饰在韩国人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好了，经过了几十年的服装服饰的发展，眼下真的有来自中国的时尚品牌在韩国首尔的时尚街区落地生根了。这就是来自中国的对耳服饰。那么在高度发达的韩国服装服饰产业当中，这个中国品牌怎么样能够生根发芽呢？人们对于中国时尚品牌的认知又如何呢？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韩国万象节目的主持人小南对品牌创始人的访问。 话说呀，韩流扩散到中国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吧？恐怕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小的时候，就是我说的是年轻的朋友们哈，你们的妈妈们恐怕就已经开始追韩剧《爱情是什么》，为这个韩剧如痴如醉了，对吧？一晃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哈。自从韩剧进入了中国的千家万户，韩国的时尚就开始被吹捧了。然而呢，时过境迁，中国的时尚现在反过来开始进军韩国了。那么今天呢，有请在韩国的时尚根据地首尔开办时尚旗舰店的中国品牌对耳风尚，那请他们给我们介绍一下20年来时尚的走向。哎，那你好，那请你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怎么样？ Hello， 大家好，我是对耳品牌的创始人，其中之一的姐姐 Ada。因为我还有一个 twins 的妹妹 Anna， 今天因为我一个人来到了这个节目中，所以呢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哇哦，就是双胞胎对吧？ 对 啊，那我觉得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听说呢你们在首尔开了一家非常有规模的这个时尚品牌旗舰店，对不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打制情况吗？ 好的，我在2016年的时候在韩国开了一个旗舰店，然后我们的名字叫对耳。因为我跟妹妹是双胞胎，所以就用中文来说是一对儿的意思。然后我们把这个品牌开到了首尔的宁荫大道，因为当时听说首尔宁荫大道是一个时尚风向地标，所以就在这边选址开了一家店。对， 真的是非常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姐妹俩，而且你们又是个 twins， 能够啊，就是因为在韩国有很多 twins， 他们从小的时候一起上幼儿园，然后一起上小学、初中还有高中。我曾经教过的这个大学生里面哈，我的这个班里就有两个。就是一对双胞胎，曾经教过两对啊。 哇， 就是说他们上大学选择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专业，居然你这是我见到的是最巅峰的 twins 哈，就工作也在一起。哇， 对，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爱好，从小一起长大，没有分开过，所以我们的喜好也一致，我们非常喜欢时尚。 太好了，我觉得肯定是不会没有什么孤独寂寞的这些、 没有 太困扰了哈。 对， 一般说来啊，至少好像在我们亚洲是这样的，韩国的这个时尚一般都是走在前沿的，对吧？我记得我们就是非常年少的时候，一说那个时候是韩国面料，然后又过了大概是十多年二十来年的时候，那时候是韩国时装什么的哈。那现在呢，就是已经扩展到了什么化妆品呀、只要是带上一个韩国的什么，就好像这本身就是一个品牌的这种感觉，是吧？那就是说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你们如何想到要在韩国就是这样厉害的一个根据地开自己的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呢？ 主要是因为我在韩国跟韩国的设计师合作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想更深入的了解韩国品牌和韩国的一些文化，所以就决定一定要来韩国更深入了解，就来开店。我们的店在那个宁英大道，现在已经是一个地标性的一家店，很多明星拍电视剧都会过来，对，包括一些像黑骑士，前段时间有看吗？黑骑士这部 肯定有好多朋友 电视剧 看过， 对，很有名气的都会来我们店进行拍摄。然后我们店是一个三层楼的建筑，一二楼就汇聚了很多韩国一线品牌，然后在负一楼呢有为顾客做美妆造型的一个机构，然后给大家做整体的造型，包括还有瑜伽。我们有 Pilates 的非常有名的达人老师为大家做 Pilates 的塑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对。然后呢除了在首尔的宁英大道，我们在中国也有八个主流城市有我们的店铺，因为我们在中国在每一个城市的店都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所以在韩国一定要选择一个风向地标作为我们的旗舰店。所以来到了宁英大道。 那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的这个主要的特征是在哪里吗？ 我们品牌现在主要是以韩国品牌为主，我们现在合作的设计师大概有30位韩国顶尖的设计师。我举一些例子啊。 好啊， 包括时尚教父奈森棒他的设计，然后也会在我们对儿旗舰店里面，还有奈杰库卡伊苏特，还有 Big Par 也是非常元老级别的一个设计师的品牌，在我们首尔的店。然后还有想还有 Push Button， Nucky， 很多很多就是韩国的时尚达人追宠的一些品牌都在我们店里面，并且和我们做一些合作，联名合作。其实我们最开始对儿做的一开始是在欧洲，去了很多，就比如说意大利、法国、美国，我们去了很多的fashion show， 去拿了很多欧洲的牌子到中国。但是慢慢的，因为那个韩剧的流行，所以我发现我们的 fans， 我们的客户对这种韩妆的追宠和这种时尚态度的追宠，让我们来到了韩国。我发现韩国的时装周完全不一样，因为韩国的设计品牌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身材，就是他的衣服的 size 还有他的风格。对，所以来到首尔以后，我发现我一定要在近十年一定要主打韩国的品牌带到中国。 的确 这个效果非常好。 对，就是韩国的这个服装实际上很多，比如说像我呢，就是说我买毛衣到什么店要哪个品牌，我买裤子一定要到某某某品牌，因为那家的就是只有那家的裤子，我穿上才会就觉得能就是说怎么说呢，遮盖所有的缺点，然后就是弘扬出所有的优点来，就这种感觉哈。所以就是有一点那个魔法的那种感觉，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韩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怎么说呢，做得非常棒，非常精。因为我大概在十多年之前我也曾经做过跟服装有关系的这个行业哈。当时我就知道韩国是打版师是赚钱最多的，比设计师啊什么的。 是吗？ 是这样的。那就说你们不需要自己 做，就是只是拿过来别人的品牌，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的。刚开始的前一两年，我是最早在中国把韩国设计师品牌带到中国的。 哦， 对，然后突然在那几年就一下就火了。 哦， 因为韩国设计师的作品不仅是老百姓很喜欢，很多明星也很喜欢。 对， 比如说我把设计师品牌带到中国以后，像张靓颖、谭维维、高圆圆、还有柳岩、很多很多中国的艺人都非常喜欢， 都是你的顾客， 对 吧？ 我都会为他们做搭配。 哦，那我觉得那你肯定是在北京、上海这种大多数一定是有你的店了。 对，在北京我们和东田造型也是一个发型很有名的发型机构，做了一个整体造型，也是一栋楼。对，我们为明星做打造，然后也为每个城市爱美的女性做改变。 哦， 对， 那我觉得你们到了现在，到了在林荫大道，一定要跟韩国最前沿的时尚在竞争，因为韩国的最前沿的时尚都有在林荫大道上有他们的分布，对吧？对于这一点，你们的自信是来自哪里呢？ 自信，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有压力才有动力，一定要多学习。我觉得在时尚的道路上，一定要很努力的去学习新的元素。所以我第一次去林荫大道应该是在8年前，我第一次去就去了一家很喜欢的咖啡厅，叫 Coffee Smith。对，第一次去我都觉得哇，装修风格和所有的在那里喝咖啡的人都是那么有态度的，所以我想哇，在这条街我要是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那么我回中国就可以更好的引领中国的潮流。所以我当时和 Anna 就一起在首尔精心的挑选，就选了我们现在的这一栋楼，3层楼的一栋楼。我觉得好像只有在 Gansuki 才有这么美的很别致的一栋一栋的单体建筑。 哦， 对，这个是我们很多女生的梦想。 对呀，我的梦想也是今后开一个咖啡厅什么的哈。 然后坐在户外有阳光，享受阳光， 对呀， 喝着咖啡， 然后假装看书，好像我很喜欢阅读的那个感觉啊。其实我刚才觉得你说的这句话非常的好，实际上韩国人生活当中非常注重自己的生活态度，因为他觉得他这个生活态度代表着他的生活的质量是属于他自己的。比如说去哪家咖啡厅绝对不会随便就选一家啊， 对 对 对 对, 对， 穿衣服也不会随便穿一个就哦今天，所以他每天都会穿的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包括我发现和中国女孩子很大不一样的是，他们除了服装对自己有要求，还有他们的妆容。哇，他们的妆容特别的精致。所以这个也是我在研究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在韩国我认为天气比较干燥，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妆容依然做得非常精致，然后皮肤也非常的滋润，很保湿。所以我现在用的所有护肤品也是韩国的。因为我皮肤就很干燥。 哦，没有，我觉得你非常好。因为那个在韩国呢，就是管理好你自己的这个外表，所谓的就是自我管理能力，就是在就业的时候也要看这一点。如果你整天把自己搞得就是萎靡不振的人，会觉得你这个人 没有 自控性很差。 哦，对对对，并且没有自能量。 对对，是这样。你们据说还有很多，刚才你说了有很多韩剧会把你们的里面作为外景地啊等等，据说还有很多什么韩国的一些明星啊网红也去，就是把你们的店作为一个自我形象管理的这个根据地，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有很多韩国的 举些例子好吗？ 好的好的，我举些例子啊。其实我在开店之前没有时间追星，但是来到韩国我觉得必须要追星了。因为有很多韩国的艺人也是我们对儿的 fans。 包括那个很美很美的一个韩国艺人 Clara。 他是 对对对，他在中国是被誉为 star, 对，是中国男人的梦中情人，第一梦中情人。对，他也会来到对儿店，然后来我们店，我们的开业 party 他也过来。因为我们的穿衣搭配的技术蛮厉害的，就是我们店里面会为艺人做整体造型，包括那个 Nia King， 就是韩国的舞蹈大师。他也非常喜欢我们的品牌。喜欢我们品牌的韩国设计师，然后我们会经常一起研讨，比如说下一季的走向，下一季韩国女生更喜欢什么，然后中国女生喜欢什么，我们会经常去探讨。然后我再把这些艺人给到我的一些 idea 和一些意见， 传达给设计师，设计师也非常开心。 你刚才说的那个 Clara， 他的父亲曾经是就是88韩国奥运会这个开幕式上的就是唱歌的，唱那个手牵手。손에손잡고，就是手牵手的那个歌手。然后你说的 Lia Kim， 就是很多韩国爱豆那个团体的那个 舞 蹈，全都是他教的，非常厉害的两个。 对对对，还有洪秀儿， 洪秀儿 就是红薯娃， 他说好像在中国也发展了一段时间，对吧？ 非常有名，在中国，对。 好了，那我想啊，像你们这样致力于想从事时尚业开服装店的一些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也会很多哈。那作为一个先驱者，你呢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和学习。就如果现在的年轻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梦想，那就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学习努力。因为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非常担心失败，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想到会不会有很多人已经做过，又怕竞争不过前辈，然后就有诸多的借口或者是理由会放弃。对，所以呢我觉得比竞争更重要的是学习，因为越努力就越会幸运。 对， 这个也是我和妹妹的座右铭，我们就是从小都是有了梦想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双胞胎互相鼓励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哈。 好，刚才是在韩国打造中国时尚品牌的阿依达接受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韩国万象节目的专访，道出了在韩国呢做时尚产业的一番酸甜苦辣。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有一家中国主题书店上思博库。这个书店就坐落在莫斯科著名的购物街阿尔巴特大街上，这条街上呢有剧院、博物馆、名人故居，成群的街头艺术家，可以说是莫斯科文化气息最浓郁的街区。而上思博库也来到了这里，希望呢借书店传播更多的来自中国的文化。那么这里面呢有着5000多种中文版的中国图书，另外呢还有近500种俄文版的中国主题童书，包括了政治、经济、教育、艺术、文学、哲学思想、历史等等，还有不少中文畅销书的俄文版。尽管上思博库开业只有1年多的时间，不过已经有了不少的回头客。那么您知道这里卖的最好的书是哪些书吗？什么人又经常光顾这里呢？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记者采访书店的负责人穆平先生，说说他在莫斯科开书店的感受。 穆平最初是因为工作原因来到俄罗斯的，但在与当地人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解，对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知之甚少。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苏联时期，起初开了出版社，如今已经在俄罗斯开了唯一一家中国书店上思博库。穆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当时呢，其实我在这个大概10几年前呢，我做工作经常到这个俄罗斯啊、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我们其实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什么奇怪问题呢？因为当时是我最早来这些国家的时候，是90几年就来了，来工作、来出差，但是看到很多人，他们就会认为说是，整个的中国市场里的人。当地人，包括俄罗斯人，包括吉尔吉斯人，包括哈萨克斯人，他们会认为这个市场里的中国人整个就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我们就很，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市场呢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在吉尔吉斯工作的时候呢，我经常性的给别人解释，我说你们看到的中国人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代表中国的全部。因为中国有商业，这个商业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那么在俄罗斯包括吉尔吉斯这些国家，这些商业呢属于是小商业一类的，他们代表中国一个文化一小部分吧。 那么中国很好的文化，比如说是中国很多书啊，在俄罗斯几乎是没有，特别现代的。你比如说我们当时出差的时候喜欢逛书店，回到书店去看，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在到莫斯科，来到多姆克尼格去了以后，说有没有中国书啊，找半天找不着，找出来以后前苏联的那本书，很老的书。那么就说现在关于介绍现在中国人几乎是没有，不仅仅在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都没有。特别近40年来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啊、中国人文啊都没有，所以当地人很难了解到中国，都是通过一些电影电视，但电影很少很片面，比如说一些成龙啊，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人会功夫。我们不断给别人解释，我说你们这个第一，看到中国诗城来的人不代表中国文化全部，第二成龙也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全部，那个红高粱就是张艺谋他们拍的电影也不是中国现代的文化，你们所有认识的东西都是很片面，完全是错误的认识，它只是中国文化一小部分或者一个阶段，那么中国现代的文化跟你想完全是不一样的。但当时呢我们看到，从我来看呢，一方面说是没有这方面的很好的翻译的书，如果有的话也很多是从中国引进过来的，是中国人翻译的书，那当地人是看不懂的。我们在吉尔吉斯的时候，当地人还跟我开玩笑说，你们这个中国人翻译的俄语书俄罗斯人看不懂，中国人看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思维，中国式的俄语，所以当时我们就想说，是说第一呢，这个市场是个空白，我们应该做这个，把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纯母语化来翻译它，给大家介绍介绍真正中国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现在所有出版社，包括俄罗斯，包括吉尔吉斯，包括哈萨克斯坦，我所有出版社的编辑记者这编辑翻译全部是本地的，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中国人，就一个中国人，所以非常地道的这种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中国。实际上我们不仅是介绍中国，我们把很多俄罗斯的书也拿中国去翻译成中文了，所以双向的这种方式，所以这种方式的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开的出版社。那开出版社之后呢，我们看书店，为什么开书店呢？因为现在这各个书店他把中国的书不集中在放到一块儿，很多俄罗斯人想了解中国呢，他需要去找，很不容易找，就到处去找，这也不好找，所以我们当时想着开个书店嘛。开个书店之后呢，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想了解中国的人，他可以一次性来了之后就可以做完整的了解。 对于出版社主要出版什么类型的书籍，穆平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 我们开出版社的初衷就是想给俄罗斯朋友、俄罗斯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历史。文学是本身是我本人的一个爱好，我呢本身当然很喜欢看书，所以说我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是俄罗斯一个汉学家告诉我，他说，人类相互了解最简单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读书，也门槛也最低，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说我当时想的就是书呢，这个也是给俄罗斯人这读者能介绍一些中国真实的中国，而用俄罗斯读者能听懂能喜欢看的一种方式来介绍。那么就说是第一是文学，所以我们一开始从文学开始，把中国的文学呀、中国一些历史呀、中国一些艺术啊，这个介绍比较多。我们也是希望是以后把俄罗斯的文学艺术历史更多的介绍给中国。至于政治，我们有一个原则，政治宗教这个方面我们都不涉及。其实甚至我们出版社也有个出版原则，不涉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呀、宗教呀，这和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历史文学艺术就好了。那么少儿这块呢，那么少儿出版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少儿领域在前几年呢我们比较忽略了，我们认为可能是俄罗斯小孩子不喜欢中国的这样读者，这是文学类的作品。但实际上我们出版了一些之后呢，发现很多俄罗斯儿童也还是很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很感兴趣，所以我们把这个也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同时呢，中国的这个漫画呀，这个艺术类的少儿图书非常感兴趣。我这次从俄罗斯大概买走了20多种